好，欢迎到我他乡周报。今季不本来谂住讲版本真灵演唱，发现到好讲完，所以结果都系唔讲啦。嗱，今季嘅新讲下讲翻今季嘅新闻先。美国大城市朱超，其实我觉得重点系亿万人一齐喺个广场睇龙珠超，系几何其壮观呢样嘢。跟住当然咪扎跳咯。不过嘢，我觉得 唔系。你人哋话咗要同你同你丢，话要俾钱，喂你而家系直接唔卖喎、哦，咁当然你喺版权喺你手上，你有权唔卖嘅，即系我觉得其实东影就大家都向来都知佢就点讲啊，向来都管版权管得好严嘅，但系而家唔系人哋唔系话唔系老花完之后话俾钱、哦，佢系事前就申请，喂我哋要搞活动乜乜七七。咁而且佢呢種咁嘅活動，咁我咧相信你個呢啲嘢都唔會，即係你了不起，你咪諗下，你咁樣正常都唔會有人發會流咗出去，即係你啲片唔會因而流咗出去，同你網上訂唔同啊嘛。咁、嗯、睇完一次就算嘅嘢，你放個版權出嚟，甚至由得佢直接播，超老實講啊，同你隔咗半個地球 live view 啫嘛， 即係點啊？ 即係特別 live view 啫嘛。 好似依個其實係一個活動嚟噶。是在南美各城市里面搞，在公园啊运动场都播 一个超大的 feel 咯， 系咯， 即系同你比入戏院睇卫星直播一样啫嘛。 以前有动画试，有电视动画试过咁样搞啲咁嘅活动咧？ 电视动画就肯定未试过，真系要数就要数到好耐好耐之前啲 咦，电视动画唔系直播啫嘛，都有试过噶，不过播一集咁多。 边套？ 跟林跳孤月咯。 有 第二期 有咁大 有 規模 咩？ 我規模就冇咁大，即系你话規模，即系你话規模呢样嘢就梗系冇啦。 因为其实东影镇， 但系即系你话呢个活动其实间唔中都有嘅，即系有阵时即系可能做宣传啊，成都好都会有阵时会拉埋香港。 因为其实东影激怒啊，呢个我唔值得讨论嘅，佢唔激怒你先奇怪。但系龙珠超搞呢个活动，我觉得系最重要就系。佢好似你其實係咪創咩健力士世界紀錄嗰類咁嘢咧？一套電視動畫，仲要唔係最終回，而最終回之前嗰一集，跟住一傳喺南美各個城市嗰啲球場，然後咧就萬人空巷喺度睇，一齊歡呼，一齊激怒，哇！使唔使咁誇張啊？我係驚震驚係龍咗支龍珠喺海外好受歡迎，去到依個境界，我係 咁啊！即係癲，即係嗰度啲人可以即係癲得起咯。即係簡單講句， 大家當湊下熱鬧咁啫嘛。 係啊， 即係我相信入去嘅人都唔係個個有睇超啩，即係可能有睇龍珠，但係 表態係或者支持先嘛， 另一回事啦。 但去到咁悲壯，其實真係我覺得係算係一個紀錄嚟嘅，因為諗下， 所以咪呢個真係咪嗰啲呢啲咪本來係一種咁話。直情本来就是一个宣传啊，啲美事嚟嘅，正一件好悭嘅事。甚至你话，我觉得如果我系东影，我唔收佢钱，照俾佢授权都冇问题。都系嗰句，同你隔咗半个地球。 当 PR 啫嘛， 系咯。 咁 即系咁，如果对方肯俾钱，就更加好啦。你收翻执翻少少， 咁啊，同埋即系你咧，就同我话你，即系系咯，我敬你一齐翻啲奖啫嘛。 即系所以呢个其实比起我东影，我唔讨论佢，因为东影呢咁老牌大公司。食古不化預咗嘅，佢我覺得佢依咁聰明嘅策略喺東影諗得出嚟，我始終意外。 咁好明顯唔係佢諗噶。 唔係你咁，你頭先話咩宣傳嗰啲嘢聰明，邊有咁靈活啦、啊？有咁靈活就係東影啦、啊。日本大公司係東影依咁老牌大公司咧。 咁你咪他媽的照收錢咯，冇所謂。 咪收錢佢唔肯嘅佢哋啲。 咪係咯， 依係老牌公司就係咁樣噶嘛，肯收錢已經好靈活噶啦。其實老牌公司係唔肯就唔肯噶啦，依樣嘢我預咗佢依個反應係正常嘅。佢亦都冇出我哋意料啊！ 但你調翻轉，你一間老牌公司都唔差嘅情況，都係某 S 字頭日乜社，應該近年都 佢唔同啲嘅佢就，因為佢相對嚟講，佢本身喺海外發展多啲，東影相對嚟講，佢海外發展唔算多。 咁相對咯，大問題即係你見到無論即係我唔講呢套同珠啦，你戰隊嗰邊其實應該都個市場都唔細喎，因為佢即係就算佢唔係動畫部門都好，佢應該都問到陣除嘅。我覺得 其實唔太關係，大公司左手唔知右手事，好正常嘅其實。 咪就係咯。同埋一樣嘢就係佢覺得咧，賣海外賣咗南美呢樣嘢咧，佢一語言唔通嘅話咧，日本人依係話依我出嚟老習老問題嘅啦，就係、是、當佢覺得語言唔通文化唔通嘅話咧，佢話小麻小便煩啦，反而又唔執 懒鸠年。 其实你日本文化同南美已经叫最捻近噶咯，你想点啊？ 唔系就隔咗咁远，冇烦啦。大公司嚟讲就 唔系、啊，你南美其实好多日有人喺嗰边。 唔系就对佢 拉直少近啫嘛，地心。 哦，当然啦，即系你咁讲又唔好讲嘅。 但系对于大公司嚟讲就系、是，喂大麻可以烦唔好烦啦，妖又唔争你嗰啲钱，唔好烦，唔得，讲完。大公司咪咩观念文化啫？即系佢讲系唔得，清都费事，又唔争你啲钱，就系咁样嘅。 咁我老实讲，如果你系嗱老实，你如果系呢种倾到费事咁，你就唔好理，你又由得佢冇眼屎干净，白到佢唔存在。咁你又理佢做乜咧？即系我觉得呢个先系戆居啊嘛！即系你又要理，你又要唔俾，即系麻烦中嘅 XO。即係如果係好似你口中所講話海外嘅嘢我唔交叉你，即係呢幾廿年前日本所講嗰種態度，咁人哋海外做乜嘢你都唔應該會理㗎啦。即係等於當年香港大陸啲老翻去到咩程度，佢都唔交叉你㗎，因為佢根本就唔攰，嗰啲先係真正唔在乎海外啊嘛，唔在乎就唔會嬲㗎啦。就咁簡單。 我依個激怒，我以為話激怒，不如純粹係。 啊，雖然我覺得你兩粒字都純粹係有啲誇張啫。 純粹啲標題黨啦，我覺得係，即係可能純粹只係名義上出句聲明，話啲我哋反對其他嘢，諸如嗰啲咁嘅嘢。 唔係，即係硬板咯，咁啊，純粹即係純粹。 唔係典型官僚咯，就係、是、你要反你開查，我係出句聲明啊嘛。 即係反過嚟係真係一個好嘅宣傳嚟嘅。 即係聲明係，不過其實真係對龍珠係好宣傳嚟嘅呢套嘢。 你俾人見到咁係咯，咁大規模， 大規模大佬， 你有幾好啊？日本國內有幾好啲嘢？ 即係你攞出嚟話我聽啦，我喺地球另一端都仲有咁有歡迎，我你睇我套嘢幾咁世界，唔係國民級，係世界級。 咁 即係呢啲咁嘅嘢，不過你都唔諗住公東嘢識做噶啦。 唔係咁樣嘢就龍珠真係世界級嘅。 咁事實係，但係你都要 show 俾人睇噶嘛？呢、這個仲唔係好活生生嘅廣告版？咁啊，是但啦呢單。 嚟講另一單就係、是、我哋個方物外駐日本專員喺 FB 裏面嘈過嘅，就係、是、京產山又有新屎忽 啊！ 啲屎忽橋咁咧，日本經濟產業省就覺得又為咗改善日本動畫界我哋勞動環境，咁佢推出咁就諗出就係咩？將統一繪圖軟件嘅規格，咁咧就等大家唔可以有更加有效去畫圖。 即系呢啲真系十足十啲离地官员可以谂得出嚟嘅嘢，即系你交叉你唔交叉你，大家都算啦。你真系点解你谂你点会谂埋啲咁嘅嘢？你是但捉件任何一件圈内甚至近圈嘅，问佢而家在我咩问题？一定第一个就系冇钱或者低薪之如此类嘅问题，点会同你讲呢个我话？如果咧佢系。 你明唔明啊？冇钱啊嘛，咁啲收费系好贵噶嘛，统一咗咪可以讲价咯，系咪？ 咁你咪政府自己就点讲？你就算要讲，你都系政府自己抌钱出嚟去资助佢哋买啦吓，即系点都 同埋一样嘢就系、是、相比嚟讲，收费系根本上先系最低成本部分嚟噶啦，大佬。 我唔系动咗大班人仲用紧手啊， 咪就系咯，唔系嗱，等先。如果咁以标准嚟讲，其实统一咗好耐啦，画纸。手笔， 我少你啊！几千年前嘅事啊嘛，系冇几千年，千几年前嘅事、啊。 要同你做耐啦，一直以来都冇，一直都冇分裂过啊，都系用手人手画噶，甚至而家仲好多外公司用手画噶。 你大家谂起， 原画嗰边就系咯，再 大家谂起 个 问题，你谂到问题，如果统一咗嘅话，咁 copy epic 改嗰啲点算？ 咪就系咯，佢嗰啲咪佢 A C 部嗰啲唔系咩嘅，净系手佢剪嗰啲， 系佢咩 系咯？ 即根本就，因为喺最唔应该管嘅地方就系管，即系你统一资金，你系咪统一呢个最低工资啊？差唔多啦，咁就似系你政府要做嘅嘢啦。刘老师，呢个就真系有用啦，系嘛？ 但问题就系、是，其实你动画行，尤其是东京嗰喺东京嗰几间，大佬全部都系工厂嚟嘅，大规模作由，你即系直接讲系 A 一啦。佢一个月出咁多作品，你佢人手得咁多噶啦。大佬一定廉价劳工嚟嘅啦。 哦，咁 A 一就有少少唔同 ，A 一咧就点讲啊？佢系冇错，佢系揸，但系佢其实唔系挂，佢揸作佢揸嗌嗰啲唔系作画，因为作画主要都系外判嘅。咁佢揸嗌嗰啲咧，通常都系producer 及打下的人。 就系要进行咯，即系自杀嗰啲。 大作 desk 啊，大作进行啊，嗰啲啦。 那類現場做進行的普丟沙那邊的那個系的人的，那就不太關作畫這邊的事的。 但他本身動畫師，動畫我所知新入行啦，因為新入行當時我的外派專員都說過，就是頭三個月白做的。 好，咁我覺得呢個係佢嘅個人特殊狀況嚟嘅。咁咪咁講啊，之前都一路都講啦，你動畫界吸引唔到人，係因為係咪應該點解趕走咗好多都本來都想嚟做嘅人啦？應該唔係吸引唔到人咁簡單。咁係一路都講緊人工低。咁你要針對佢人工低，你就自己諗辦法啊。要麼就係、是、最難睇嗰樣就係好似台灣玩過嘅。你出四分三人工，我出四分一人工，你出咁多，我出咁多。即是我補貼，直情補貼工資，但是要咁啊，補到你有翻個，你最少唔使畫動畫要餓死全家嗰只啦。 即係好啱，即係類似啊，好似PAUS 喺佢做法咯，即係佢就係 包食宿咯， 驚動做先嘅，咁就咁啊 ，PAUS 照跟啦。咁其實政府可以調翻轉，可以鼓勵呢個乜嘢？譬如好簡單，哦，你我俾地方，甚至起好間宿舍俾你，你哋入去住。咁就象徵式收你租，咁令你啲人，你啲畫動畫嗰啲可以全部入曬去。 因為其實呢個我都聽過，因為有時候我睇新聞都講過就係、 是，科學園嗰只玩法啫嘛。 有嘅，日本而家有緊嘅就係有啲有咩啲動畫師嘅培養。 科學園係地產霸權嚟 喎。係咁， 香港搞嘅全部都地產嚟喎，你冇咁去比較喎。 係，東香港有咩唔係地產霸權？ 咁有佢係有幫到嘢嘅，咁但係個受惠人數少啫，但係有啲咁嘅嘢。 因為我記得我就係睇新聞睇過啲網新聞講過就話佢搞啲動畫師咩栽培計劃咁樣，就係又係啲好平咁租間屋俾你，等動畫師住喺裏面，又要去。係反正咁樣咯。 揾呢個全世界都有做嘅，其實佢政府要扶植某個工業、某個行業的話咧，佢係成日經常會咁做，因為好簡單。唔好話香港、日本，其實全世界土地都係個問題嚟㗎啦。你可以喺一個好方便嘅地方，可以租到有嘅地方，幾乎唔使租金咁樣去。咁尤其是嗱，其實之前香港都有搞過啊，日本一樣有搞過。其實呢啲就反而就真係真真正正有用嗰啲嘢咧，佢就唔見有人提出過啦，即係唔見有人實行過啦，可能有人提過嘅。 所以我依單嘢正就係 因為最大新聞價值就係舊昂居， 政府出事，我真係呢個係。 日本政府对动漫业界戆居都不是新闻嚟嘅， 即系而家完全 好大新闻咩？ 佢肚痛，你家下肚痛，佢俾块胶布你。 唔系应该咁讲，全世界政府都咁柒噶啦。唔系香港政府柒，系全世界政府都咁柒嘅。 唔好意思，咁呢个日本呢方面咧都几出类拔萃啊，因为日本嘅官僚系其实都世界驰名嘅，系 戆鸠啊！日本官僚戆鸠唔系就新闻嚟噶啦，呢个。 咁啊，下一單啦。 好啦，講下一單有啲業界嘅 GLE Gree 係咪讀？依間遊戲公司，而家仲係記得佢咧。 Gree 咪 Minimum Life 嗰間嘢咯。 係咯。咁咧，佢咧就個老細出嚟，個寫咗出嚟澄清，就話佢冇講，佢冇講過話知道打到任天堂嘅方法。因為呢個其實傳咗好幾年㗎，係佢最紅嗰年代咧 ，Gree 最紅嗰年代就唔知流傳住話。佢寫咗話，我知道打呢個五天堂嘅方法，結果就咁變咁樣啦。而家， 屌咁你咁點講咧？應該嗱，你又要追溯翻其實我之前講過啦，手機尤其是手機網頁嘅遊戲平台，其實就兩大間，即係再加埋阿米巴第三啦。咁一間 MobileCat 上面跟住一間就 Gree。咁任天堂就同 MobileCat 嗰邊經過偈簽個約。搞合作，雖然就唔見有啲咩毛生咗出嚟啦。咁好明顯咁嘅情況下 ，Gree 只能做佢對手嘅啫嘛。咁就咁簡單啫嘛。即係我有打到對我個商業競爭對手方法，個個都咁鳩噏噶啦。 咪最妙其實依家嘢其實唔關個社長事，個社長話我冇講過，從來冇講過啊。因為佢諗住，因為佢遲啲今年年度出隻 game 喺Switch 嗰度，咁你趁住而家半宣傳又好，半解話又好，又好超尷尬啊嘛！你話打到你知道打到任天堂方法，但係結果而家喺度出 game。 我覺得係 唔係啊？其實冇尷尬㗎，即係你想打到佢，如果唔成功，咁咪加入佢咯，幾好啊！ 咁即係可以咁講嘅，我以為你想講走入建制打到建制咧。 咁其實點講咧？我覺得呢句嘢會流傳，都純粹真係因為競爭心態咁解嘅啫。 因為2012年嗰時候咧 ，V 真係個世界勁。因為我嗰年 佢就算交叉把啦，12年嗰陣時都唔見到佢好得去邊。 唔係嗰年嗰時佢係當時係喺日本係個插即全部插咧，即叫做咩當頭起嗰時真嘅。唔係 GGS 嗰下佢都係做老二啫嘛，萬年老二，仲要係輸一節嘅老二嚟喎。 嗰時佢炒係炒，嗰時佢炒得好係赤行嘅。嗰時因為我自己有去 GGS 啊嘛， 咁都叫行。咁無把機叫咩啊？ 咪就係講翻佢就算行都係萬年老二咯。即係我覺得，即係大陸有句嘢啦。我覺得我雖然唔中意大陸嗰啲咁嘅嘢，但我覺得呢句嘢真係好啊！喺風口上面豬都識飛，但係風停咗之後，第一個先跌落嚟肯定係豬，咁簡單啫嘛。佢呢啲嘢就形容龜係最好噶啦。就係呢，即係佢而家走去落 street 度出 game， 我諗點講啊？我都係咁樣類似咁嘅情況嘅，真係佢自己本身得得好唔緊，好唔掂，真係對同佢最盛傳唔係最行嗰陣時。 因為其實呢句説話咧，即係資深產經嘅揾即係掘翻曬掘翻當年呢即係考證過就係、是。2012年就有一篇報道，咁、那個報道嗰個作者就話佢識嘅條友就走去 G 度見工，咁、那個面試官同佢講話：你知唔知點打到任天堂啊？唔知嘅，但我哋知喎。咁樣呢句説話就結果流傳下，後生變咗社長講啦。我聽完就嚇，等先，那面試官係咪飲大兩杯啊？大佬，你面試會同你唔係三唔識識嘅僆仔嚟面試講啲咁説話嘛？ 哦，咁呢點講？呢啲就。 敲窒對方啫，我都係。 唔係，通常唔係面試就係入嚟問你幾句，跟住趕你走噶啦，唔通就同你去吹水打交咩？ 唔好意思，就係呢個好特別噶。其實咧，有啲公司係會即係面試完之後咧，會有點解有吹水時間噶？會有分享兩分鐘咧，甚至幾分鐘去。 但係唔會講啲説話，我 叫你分享，唔係分享下啲經驗。有時咧，有啲公司係會用呢個方法去點講啊？打探業界嘅情況嘅。 但係我就頗為奇怪咯，即係。又條友唔知邊個喎，就係佢作係咪先話佢識嘅人喎？哇！你真係真我頗為曖昧。 匿名啊！呢啲 來呢啲， 就冇乜做。即係好簡單，有時你話公司對，尤其對有個好明確嘅競爭對手嘅情況下咧，喺社內係好容易會吹大咗嘅。即係老實，我唔講咁遠啦。你講翻，我講翻佢死咗嗰件岩田啊， 岩田聰。 佢啱啱上任嗰陣時候都話過呢個 game keep 要假要打低 PlayStation 二啦，嗰陣時係 要打低同埋知道打低方法兩樣嘢嘅，即係 唔係我哋目標係我哋下一年嘅目標係打贏佢啊！唔係，即係覺得好亂，吹到好亂大。 咁目標係唔係目標做唔到係好正常嘅事嚟㗎嘛？因為我知道打到任天堂方法係同我打到任天堂兩樣嘢嚟㗎，我知道即係話你有辦法做就話做啦，我目標做我想做同。做唔做到兩樣嘢噶嘛？ 要記住一樣，佢知道嗰個方法係咪 work 嘅方法，可以再傾嘅，所以都係冇問題嘅呢句話。 即係咁，總之就係、 是。總之係因為呢幾年就俾用得太多，所以 V 就趁呢個機會攞出嚟半宣傳半解又好，澄清下唔關我事。呢、這個説話唔係社長講嘅。 我覺得佢係一個信號，就係話咧呢度嘢真係好亂唔掂咯。係 好亂。 係衰到要開始要跪了。 唔係已經國旗跪嘅啦。佢講佢喺 Street 度出啲釣魚 game。就已經睇出嚟貴啦，要 好明顯啦，即係啲點講佢兩都係嗰句兩檔入邊最唔識永續經營就係 G。咁當下風口起嗰陣時，佢喺上邊咪吹到好開心咯。 所以我想問一問，其實佢比阿 Mabba 過到頭未啊？即係 G 而家比阿 Mabba 過到頭未啊？ 呢、這個我都係冇研究過，即係但係我肯定三間入邊跌得最慘係佢，呢、這個都係非常肯定嘅。 因為佢全勝，因為佢而家真係完全喺到冇人提佢被捕，係。 阿 Mabba 就比較點講啊？比較尷尬啲就係佢根本他媽的冇心喺 game 上邊發展，佢反而越來越注重咗喺呢個社交平台上邊。 咁針對自己市場唔同嘛？ 所以佢有冇追得多咧？我應該未啩，唔肯定啊！真係冇查資料，唔敢亂吹。 好啦，咁講下另一單咧，其實都差唔多叫預咗，其實只係等幾時嘅啫，就係卡菲娜分裂。預咗咧，其實就因為阿美蒲又幾離開。 唔係㗎，未必分裂㗎，我有諗過佢哋集體請辭㗎。 唔多，我可能性低咯，因為 做乜嘢啫？一齐过咗新公司。 问题就美蒲子冇而家冇加入新公司啊嘛。美蒲一独立独立美蒲开始独一个人去做揾食，但大佬啊，佢点带住三条女啊？你呢个年你冇呢个年头，你唔系话？ 所以咪我谂啊，其中一个 冇话带唔到嗰个，调翻转带住先至多人揾啊嘛。 喂，美蒲话我唔谂住加入新公司，谂住自由揾食，咁咪死扑咁咪坐咗喺度咯。 咁咪同咁咪一齐自由揾食咯。 系咯， 自由揾食。 呢个年头冇玩啦，自由揾食你 boy 咗，点自由揾食啊？大佬，美蒲得啫。 唔一定要公司啊，你组合都可以自由揾，都可以做。 你中间有 名， 佢调翻转 上咗位嘅惊。 诶，一来啦，一来咧，佢有人脉，佢可以做到噶。总之佢有人帮佢中间穿针引线，佢咪搞掂咯。 系啦。所以 佢嗰条中间，你有人帮佢搞好头头啲嘢。 虽然佢分裂都唔一定系， 即系应该咁讲，你唔系因为美蒲出走，有几多人留意美蒲背后边间公司咯？留意美蒲同咖啡楼嘅啫嘛，唔好玩咯。 即系咁嗰间公司，大家都系叫美蒲嗰间公司嘅啫嘛。即系以前啊，我真系唔记得做佢几多间嘅嘢叫乜嘢啦。 重点一样就系美蒲肯唔肯带佢走先。讲真，你呢个重点前头就系美蒲肯带佢三个走。如果美蒲话， 我觉得佢唔会唔肯嘅，不过佢可能会可能。即系点讲啊？可能会觉得自己未必孭得起佢。 孭唔起起身，因为讲真，你孭住组合。 佢哋肯跟你，即系同刘备一样啫嘛。你班人肯跟住你走，咁你班新嘢班啊，即系跟住你走，咁你咪咁啦。嗱，我唔保证你哋安全，乜都冇啊。你要跟你就跟啦吓，一样情况嘅啫嘛。咁人哋对方肯跟，咁我啊唔信佢会咁绝情。不过系嘅，应该系，我觉得应该系佢而家内部本来入边就系讲紧嗱。咁咪冇錯，係李蒲帶起佢哋嘅。咁但係間公司都唔係完全冇因噶嘛，又或者係都唔係完全冇慣性啊嗰啲嘢。 因為你 走定 人物啊， 走定唔走，然後拗。 正常嘅，因為即係因為始終你要出走啊，其實 意見分歧好正常啊。但係我亦都覺得意見合統一的都唔係好出奇嘅事咯。我只係純粹講。 因為咁講就係你走出嚟咯，其實要有冇風險咯？你敢唔敢冒要風險？因為始終你有間公司用碼頭拍嘅話，你宣傳其他嘢都好做啲，但係你出嚟嘅話跟美蒲啦，你其實係真有一定嘅風險啫。 我覺得跟皮蒲先冇風險喎，你跟翻原公司到底佢可唔可以俾翻之前嗰個待遇？ 即係冇錯啦，即係美蒲走嗰時候已經講緊咖啡樓，冇咗美蒲就已經唔再係咖啡樓啦，咁咪死得啦。 即系 音乐人嚟讲，个重点唔系公司，系个音乐啊嘛。 即系点讲啊？如果系佢本身间公司系好有制度，系制可以旗下有好 Q 多人，我可以去 lead 住好多人，可以你唔跟美蒲可以跟第二个，咁就可以话佢哋可能唔走系比较低风险。但呢个情况下，老实讲，我都系觉得佢跟住嚟嘅个风险反而会低些少咯。即系。 但而家就係 Kiko 就而家佢因為佢喺官網就話佢 fans club 唔係官網 fans 佢 fans club 嗰個網頁度就話其中一個人説話要離開啦，咁就應該會月尾嘅決定嚟就公佈。咁但係咁咧就內部人士透露就係 Kiko 快低音嗰位。咁又而家就三缺一啦，變咗兩一 Kiko 一個走出去。即係呢樣即係我都係點講咧？我因為 冇問題嘅喎，咁你要揾人嘅話，我覺得唔難嘅其實即係你即係。即系分分合合嗰啲见噶啦，啲机组合嗰啲嘢其实。 嗱，最简单。 咁换咗身之后，跟住大家又忘咗件事噶啦。 嗱，一个最经典例子啦 ，Snap 咁样 ，Snap 咁样分咗搞咁大镬嘢啦。 有啲唔同 ，Snap 个分裂个原因系一个经理人，咁但系调翻转，即系经理人对个组合喺即系点讲喺大众面前个影响其实唔算好大嘅。但系你依家唔系啊嘛，即系美婆系直头你音乐负责啊嘛，大佬，佢根本系门面嚟，根本系即系争好远嘅两样嘢，我觉得系。 所以点讲啊？呢单嘢，我觉得只系你只能俾佢点，俾啲时间佢。 其实亦都有个可能性系纯粹可能三个人个约唔同期，啱啱啊 Kiko 够期咁啊走先咯，有咁嘅机会嘅咯。 都有咁嘅可能嘅，因为佢哋好似唔系一齐签噶嘛，我约。我唔係好肯定。 呢樣嘢就唔知啦，呢一層真係。嗱，講下啲新動畫。首先就頭就係《高分少女》一波三折再三折，終於今次動畫化啦。 即係終於點講？呢個係遲早的，即係我哋之前講佢和解嘅時候就已經講緊啦。呢個動畫化係遲早嘅事。不過我比較好奇嘅係，到底之前動畫化嗰扎嘢。會去咗邊？定係重新推到重嚟？ 定其實已經將翻舊嘢攞出嚟。 我覺得其實可能係點樣講 ？Capcom 啊 ，Lam 佢嗰批繼續用， 某社曹圈巴闭嗰间公司啲嘢全唔全用？ 好难讲，因为漫画就有用翻嘅，咁动画难讲。 咪其实一样嘢， 即系可能用我啲方法坏咗乜都好。 冇，其实一样嘢就 未必嘅，因为之前都讲啦，佢哋点解会和解？因为大家都俾同一个老细收购咗啊嘛。 OK， 同一个阿妈生咁搞掂啦， 咁而家就而家上边叫嚟俾，咁你够胆死佬咩你？即系咁样咯，未必冇可能。 咁上头指示，咁我冇嘢冇好讲 啊。因为其实依套作品最大卖点就系所有游戏，所有老残游戏嘅实名化啊嘛。系佢条 PVP 公布出嚟，全部玩过。 边只老残先？ 老残嘅老残啦，老晒。 即系鸡人嗰啲老残系嘅。讲清楚一样嘢啊， 可以系 both 噶。你知以前啲 game 几咁枯锁噶？ 咪就系咯。而家群名点解可以啲 game 可以玩得落去？大佬难度黐线啫，即系最简单魔界村。 魔界村咯，系魔界村嘅而家。 魔界村啦，而好多 game 啊，喺难度黐交叉线啫嘛。我都玩得咁开心啊！我唔即唔系御风魔村，你估容易啊？御风魔村都唔容易噶，其实。 其实原平御风魔村唔知有冇，我唔知。我啲球下秒 有御风魔村。 啊 ，OK。 原平宝魔村又喺黐，即系啲。唔知点解当时咧即系可以玩掂，但系而家玩翻嚟发现都系完玩唔掂嘅难度，有高难度游戏嘅。 你冇咩啫，冇去入呢方面啫。 咁即系咁讲啊，你啱啊，你当我相信你细个啊，唔会系一开始就识玩嘅，都系死咗一次。 唔系咁你出得多，咁你有咩个下头力又高嗰时？ 你而家就算话试翻，你都系拎系一两个钟。系两个钟都俾多你添， 你唔磨啫嘛，可能系你一磨，我都就可以去翻多元用。 靓仔特权就系佢哋可以成个晏昼对部电对佢攞住部手掣喺电视磨成日啊嘛，你要大无限嘅时间去练一只游戏。 唔系无限先咯，我谂即系大部分人系冇钱买 game， 你得过一两只 game， 你系磨嗰只嘅啫。讲真，你想点啫？ 租游戏啊嘛嗰时。 唔系咁，你嗰阵时有冇咁多娱乐咧？又 咁啊？咋？嗰时冇手游，有冇手机机卡嘢？你即系部游戏机啊嘛嗰时。 我要开心噶啦，嗰阵时就。 嗰时边有咩娱乐啫？ 不过讲翻啦，即系我谂住，即系佢可能啲画面，即系有谂过嘅，可能系用电视机，即系佢直情系电视机重新。即係播翻當時玩嗰個遊戲畫面俾你嘅，但係即係我最初諗唔係依樣，我最初諗係以為即係怎麼可能動畫畫翻就算嗰啲。 但係佢真係全翻真畫面嘛，頭先睇嘅 PV。係 咯，即係我覺得呢個幾吸引嘅。 唔過我覺得真畫面會簡單啲咯，叫人畫畫。 PV 係真畫面，但係實際出嚟係啲咩，其實冇人知喎。而家 唔係，我都相信係真畫面，因為從製作成本考慮，你都係真畫面簡單 好多。 你揾條友仔畫一次，即係去到嗰個位。展示一次錄得用嘢錄低佢。 咁有力，咁呢樣咪同啲點樣講啊？啲跑皮套啲咪一樣要有啲幾位特技員喺度。 嗰只咁又唔 打機嗰只特技，即係打機。 啲聲優做翻得啦。 我覺得比較似嘅係你背景用真實嘅背景，然後落 film 去做效果。你畫遊戲機畫面，你甚至你唔使太多效果添，你只要需要 播翻出嚟咪得咯。 咁啊唔得，咁啊唔得，因為佢要表現佢嘅畫面，表現其實個畫面會白咗蒙咗嘅，即係同你直接輸出個分別啦。 系加效果啫， 起碼加 face scan 啦，落去先。 隔咗一重 啊，嗰啲都係要咯嚇。我一有人係研究過直接輸出呢個當年影像管顯示同埋而家你 warm 啲嘅好似影像管好似係。 係撐咗，係撐個 偏紅 嗰個嘅。唔係重點係個點嘅問題。 同埋會閃咯，你記住。 啊，係啊，有頻率啦，係啊。有邊陣時？ 閃就可以後面追。我講緊係個有啲點啊。點樣做得翻出嚟？因為佢你用 CRT 嗰個點同 LCD 個點咧，個形狀唔一樣嘅。係 啊， 即係呢啲佢都要考慮。 你隔咗咁耐。 不過呢啲嘢我諗大部分都係用濾鏡效果濾得到出嚟。 搞到嘅呢個唔係，因為其實 我覺得技術上唔難嘅，反而係即係大家關心個劇情點樣咧。 肯定你二個你去畫。 好啦，唔係咁講，因為而家無聊戲都係一大堆咁嘅方法執嘅啦，依個我唔係問題。 即 係 倒翻轉頭啫，逆向技術啫，係。 咪就而家無聊戲都擺個 mon 喺度玩啦。 即係依家係咩嘛？玩 3D 玩先進，依家就調翻轉要玩復古 retro 啊嘛。 嗯。嚇！嗱，另一套咧就係魔偶 麥 艾。 點解唔係嗰條嚟啊？我 係啊！依個人嗱，依個當 好拗頭 嘅。一後一台一宣布動畫化，有啲反應就係唔拉係啊嘛。跟住阿藤條我浪就佢自己都話唔拉係啊嘛依套。系佢自己覺得冇人動畫化，因為呢套嘢全世界有睇魔偶，包括藤田和自己同埋島本和彦在內都話係 腰差烂尾嘅呢套嘢，系画到自己唔知画乜嘅，佢自己画到，系最后系收得尾系纯粹好彩嘅啫。 就系咁先正，咁到动画烂尾咪冇人嘈咯。 收到尾冇烂尾嘅，起码收到尾啦，起码收到结局咯。阿富士影画喺喂喺马狂战记话斋，最收到结局啦。呢、這个当时我睇网络睇到嘅，去到就我系连咗观众即系读者啊，偷睇咗个作者系画到唔知画乜，跟住将朝与虎嗰个模式摆落嚟照画一次，系肢体都佢系唔知点算收科嘅。跟住呢样嘢动画化，但反而就话其实完整古仔完整好多话容易改编好多嘅魔嘅《月光条例》佢唔动画化，我拗爆头。 我觉得佢系谂住顺序去嘅啫，你咁佢谂住新嘅就迟少少先做。 而家得三廿九，而家呢度佢宣称三廿九集，三廿九集五啊， 都隔咗成咁靓丁几年噶咯。 咁你上次《条鱼夫》三廿九集， 系咯？你话你光条例 又咁又又咁靓丁啦，咪？ 其实我哋好老实讲，《条例》都差十年噶，其实都系啊。 咁所以我觉得佢嗰几年佢都系搞， 即系隔咗咁耐， 新嘅唔怕拖多一阵，咁先做咗旧嘅先咁。 我其实即系我见到趋势，好似依家好似好多旧动画翻出嚟喎， 唔系依轮好多， 系咯， 咪都唔系依轮嘅。 Orphan 又出翻嚟，跟住琴日 Candy 又冇嘢好似， 都唔系应该唔系依轮，系依十年八年都系啲开始炒炒作嘅。 冇题材方啊嘛，咪搵旧嘢咯。而家先生打都翻出嚟咯， 系咯，同我做嘅系电影，做翻电影。 反正你都系等佢出嚟，咁你都系等佢出嚟睇嘅啫，咁啊。 好啦，跟住就系手入手，跟住就 入一音时间。系啦，手入 fuck 咗 Konami 先咯，我哋。 fuck 咗 Konami 先，fuck 佢啦。 即系今次就佢呢个新作啊，呢个新作嘅 idol game 啊。 哦，心跳啊，心跳 idol 啊， 即系成只 Idol Master 咁咯， 系啊！一望佢，咦 ，Idol Master 嘅新作啊，系咯， 即系个界面、 个 界 面啊，啲框啊，成嗰啲全部，咦，咁熟面口嘅， 即系熟口熟面。虽然你可以话佢，唔系，所以最惨系佢点讲啊？佢个人设啊，嗰啲嘢又点讲啊？但系全部都系熟口， 病人好病人， 由人设去到个你个 3D 模组，你点样打光，你个舞台点样行，你个音游，你个界面点样设定，你啲嘢点样飞， 同你个最大老细一样嘅， 要好多次层， 点搞啊？咁 当然啦，点啊？呢个系 Konami 出嘅，就点都发咗先噶啦，好同好唔好都系， 即系有种感觉就系、是，喂，你音 game 其中一个大手。你搞到咁嘅样，我觉得真系有点疑，唔知点讲咯。其实系， 但佢死噶嘛？ 系啊， 即系点讲？ 即系你做音机，我谂，你咁特地系要我望人影咁面，第一我谂个历史，但系即系依家咁样，我真系唔知 冇意见。我去补翻翻充啊，系佢首创嘅音乐游戏呢样嘢，佢首创。 嗯， 即系而且佢曾经尝试过攞音乐游戏嘅专利，然后失败咗。 吓。 即系，但系点话呢个佢我近年都唔使近年，好似近十年啦，差唔多。 系啊， 都已经喺度讲紧佢不思进取咯。 冇啊，咪继续玩落去咯，即系有开 title 继续玩落去咯，新嘅 title 佢试过噶，但系问题系好似失败咗啫嘛。 即系 想学，想扮人哋即系 touch screen 嘅玩法，但系结果唔掂。 佢搞咗几坛新嘢都唔掂啦。 系啊，必须魔最大嗰个系。 所以 结果要斩 嗱，呢次咪呢个唔玩硬派啦，搞啲你冇老实讲啲 idol 音 game 啊，从来都系俾人当俾呢个 hardcore 话系爱豆嚟嘅，不过唔紧要，咁佢而家 冇嘅，我都系我都话紧咗，其实呢样嘢我又唔觉得， 唔系我见到有个 hardcore 玩得好开心噶喎，嗬， 咁有一部分 hardcore 玩家啦， 冇所谓嘅，随我嘛个人。 唔系咁，问题就系佢 唔系嘅，即系你睇你的方向点样。如果你纯玩音机，我觉得唔失礼嘅。其实我觉得即系只要你个谱有心机做呢，音乐有心机做。 系佢而家讲紧佢玩紧嗰几只啊，唔系讲紧呢一只。 系咯， 即系除呢只系吓啦，你因为 唔系呢只睇住先啦，因为我唔知道实际上会出嚟点样样。 出咗嚟睇点先。 咁我又唔敢讲我都系啦，我唔敢讲我玩得晒，我至少我七姊妹冇玩过。 啊，唔系，但系我意思，我反而我有玩，唔紧要，反而我意思就 系，我知道玩到几大， 出你就要屌噶啦， 即係都唔使怪佢乜嘢，好嘅 好算開，冇所謂。 即係嘅 Metal Gear Survival 咪賴咗嘢咯，仆大家啦。 即係咁 啊！咁咪姑且睇下佢會攞翻邊班呢啲版權高嚟玩咯。即係反而我覺得呢個係卡點嚟。 咁呢方面我覺得佢應該就唔會差。即係會唔會好似 Ben Jim 咁恐怖咧？咁就另一回事啦。 冇啊！如果 Ben Jim 可以玩到咁樣，我覺得佢可以仲恐怖咯。其實， 我調翻轉覺得佢未必有 Ben Jim 咁好。 佢黐唔係 Ben Jim 版權，不過係黐線嘅。同你講，新嘅有舊又有。 新 即係十年前玩嘅歌，十年前即係依家 Ben Jim 仲係有得玩。十年後即係依家動畫嗰批新歌。 老到 A 老到 Alpha 都仲有。 御師奴跟住最近我唔記得咗有幾套係新 啱啱落季嘅新翻都有啊。 係啊係啊，就係、是、 所以咪話你我咧，如果你 話唔記得咗名嗰幾個御御師奴 講歌，我覺得 Konami 係唔可能救 Ben Jim 嚟嘅。呢個我未出我就可以打定包單啦。 未見得，睇佢。 我覺得佢 反應部，因為佢做開做，佢同 Ben Jim 人做開，唔係即係佢點講？佢做開嘅其實呢樣嘢。佢一街機嗰邊嘅係做開呢樣嘢嘅，佢只要攞多個 rise 去個手機 game 度啫嘛。其實唔難噶。 我知道，但係 即係其實呢樣嘢，我覺得冇悲觀，係真係大家覺得個界面真係太似某 game， 所以大家喺度屌啫嘛。 我覺得呢點我係踩多兩前重嘅，因為就算佢做到天衣無縫，又唔抄人，又做得靚，又乜乜七七都好啦，呢家係 Konami 我都要屌。 O K 啦，唔得啦，即係呢個係即係。之前歷史，你想做呢個冇得講啦，係咪先？ 任點解要咁樣做啫？又唔係咁啊？係 嘛？ 即係又唔見我一任然之後。 即係呢方面我覺得即係爭在，我覺得佢後屘會向呢個方向走啫。我覺得係，即係完全撇開曬邊間呢啲嘢，重新做過，定係即係攞邊間呢啲嘢搬過嚟，可能會即係重新編個曲，跟住編個 idol 版。我覺得佢一魚兩吃嘅都唔係兩吃㗎啦。 但係其實 Konami 慣犯嚟嘅，我都係機會好大嘅。 多一嚿又唔係好出奇嘅事嘅。總之就係 睇下先咯， 唔睇定啲，反正佢抄咗事實嚟㗎。 好啦，咁順便講埋一單就係今日錄音，即係星期日啦，就係 FGO 嘅算喺個 event 度發表咗啦。第二部第一章， 大家最关心嘅其实唔系新出嘢，出咗啲乜嘢新嘢，唔系就而系有人俾人 fire 咗，阿岩村俾人 fire 了。 又点啊？ 吓，点解嘅 fire 咗？咁咪皆大欢喜咯。 唔系你话大家唔系皆大欢喜都系留意嘅，仲我只系话大家留意呢样嘢，因为佢个 title 叫咩啊？普挑杀定点乜嘢？总之个阿头换咗人。咁大家知道呢個但除非你話我聽佢去咗後面做藏鏡人啊嗰啲， 可能升咗咧。 而且以前莊師都換啦，莊師換嚴村都換，佢冇分別嘅，依間莊師換咗嗰啲咁啫嘛。我呢個問題唔大，換一個箭靶啫嘛。 咁啊未必嘅，咁始終你點講啊？嚴村啲嚴上嘢又真係的確相當地多嘅。 唉，嚴莊師都冇啦。我認為就係只不過係而家因為嚴上而家喺度屌嚴村，但係先唔知莊師當年屌咗幾行啫嘛。莊師當時咪屌飛起又話乜又話嘛，超有一句邊個上台而家屌邊個多鬼魚嗰啲 係。唔靠記得佢就 開發開發 Director 係Kanoru Yoshiki 啊，唔關事，依個係佢 Director 啫嘛，開發 Director 啫嘛，你部 啊，仲有其他嘢啫，咁呢個點啊？總之就係佢話有第二部，好 唔好？唔係依第二部宣布咗啦，就四號實裝啦，因為但係其實差唔多嘅時間，因為大家估就四月一號愚人節，跟住起碼俾兩三日時間去等大家唞，跟住星期下個再下個禮拜三就四號。 咩啊？由 FTO 知道喎又。 点知佢啊？依家 太唔系佢唔会玩翻泰国卡，佢从来都唔会玩。 太妹玩卡话，愚人节系从来不识公本啫嘛。佢可以为咗玩一个愚人节卡而开发只游戏出嚟玩一日嘅啫嘛。依家好似黐线噶，佢为咗玩卡系有去到一个离谱地步噶。 即系咁话，不过我谂到嘅反而系即系呢个魔法石之嘢，唔系魔法石之嘢应该系二啊。 出个咩 face idol。 哎，唔出奇啊！咩飞 I 飞 game 变音乐 game 同你 讲 game 啊！佢做出噶，即系比如话一日 game， 你估做唔出啊？ 我不英灵喺度跳舞。 我就系觉得呢个第二部出嚟就正式话咧，呢个魔法石之嘢二，你可以列入呢个 等你宣销 生平，等你个宣销俾你嘅名单之中。 早就系啦， 而家系正式同你讲收皮噶啦，即系佢要咁样玩法啦。 一预咗大佬咁多坑，佢一嗱。讲埋先，四月四号第二部，跟住咧宣布，FAP 就會玩連動活動，但係時間未定，咁大約都應該五月㗎啦。 啊，仲有 FGO 相關的就提多樣啦。佢而家玩呢個現實呢個脱出遊戲啊，唔係 board game 啊，脱出遊戲即係丟你落間，丟你落個迷宮入邊，你解迷嚟走嗰只。 即係咩啫？喺個遊樂場 set個迷宮，佢咪睇佢解迷啫。 阿池田家樂得閒冇嘢做，就成班同 粒米啊，仲近啦，粒米依家。 依樣我知啊，因為睇佢個 board 咧，佢得閒冇嘢做咧，就同阿新天木人美幾個咧，就挑戰呢個叫脱出遊戲。 game 啫嘛，好多嘅日本好多嘅，咩都可以做。 係啦， 你有錢就抌落去得啦。 依個幾個嘢，好啦，咁今個禮拜因為相對比較淡靜嘅，所以係料都差唔多啦。 仲有一單你俾我講啦，咁仲有一單就大陸嘅料嚟嘅，就呢、這個我唔知，好似咩廣電局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啦，應該係噶啦，反正 咩今次又禁啲乜嘢啊？ 今次禁嘅係二次創作，禁止所有影片嘅再製作，好似 咩禁止剪片啊？ 咩啦？ 其一咯、 啊，音 即係禁咩咯？冇錯， 主要係禁類似禁咩嘅物體啦。即係將影片剪接再創作，即係包括呢個咩文物歷史啊嗰啲，好似嗰啲好似係因為佢惡搞唔知乜春之後就突然間落多套緊急命令急咧，咁就係佢話禁止創作，應該 咁好大鑊噶喎， 好得意噶，嗰個令咧係21號緊急命令落21號，但係今年嘅呢啲公告去到14號嘅啫。 啊！但系 B 站可以收皮噶咯喎。 系啊，成个 Bilibili 可以皮以收了。 唔系，我都唔知 B 站添啊！即系我觉得你就算你电影公司，你本身攞翻旧片嚟剪，咁会唔会有事发生嘅？其实我谂起个问题。 哦，咁电影公司如果你系自己的东西咧， 唔系，我系惊，我系惊个问题就系话，即系我自己攞自己啲嘢嚟玩，但系问题系即系可以俾你告都一样，即系好似 YouTube 嗰个情况咁样。 佢中意话你系咪系 咯？ 即係你知有啲白痴噶嘛？我明係我分部 咩政府 嚟㗎？即係好簡單，依然係嗰14唔係，依然唔係冇十個，依然係嗰12個字，即係嚴格執法，普遍違法，選擇唔係嚴格立法，普遍違法，選擇執法，即係唔係多啲12粒字㗎啦？而家真係變成就係、是、基本上你搞親佢都多到樣嘢去搞你咁解嘅啫嘛。 佢立好多法，但係佢可以完全唔搞你，亦都可以係。除一嘅啫，就直接讲佢就系、 是、啊，所以 需要时服 啊，所以咪选择执法咯，即系俾多落喺你头上，确保你每个人头上有把刀喺度咁解啫嘛，即系因为即系呢个恶狗， 即系嗰啲江湖冲红灯嗰啲咁啊， 超乜就等于我哋当年我哋香港讲23网络23条呢个版权修订条例，就系讲紧你要令你可以令到所有人都违法的情况下，你就可以选择性执法咯。你咁去做到呢、這個？ 唔係近排噱頭佢嘅死亡期法咩？ 啊，一樣啦，一樣情況啦。啊、我國歌法我哋冇錄個 podcast 啊嘛，亦都唔會錄啦。 唔會啦， 關我事啦。 即係未必唔關我哋事嘅，即係 唔係官方，即係總之 官方咩 channel 咁解嘅啫。啊， 我冇啲創作才華咁解啫。 即係我哋唔會搞佢咁解啫。總之，攞個例子咁解就係講緊，即係咁呢個會唔會影響佢哋乜乜出出咁樣？即係如果喺根據佢現在公佈條例上面咧，我有理由相信咧，呢個點話中文代理去加字幕落去都算係都係入咗佢範圍入邊嘅。即係所以應該都幾大鑊嚇。即係如果佢嚴格執法的話，但係大家都知係唔會嘅，所以就可能都係唱空氣嘅啫。即係純粹冇乜嘢攞嚟睇一睇埋咁解啫，咁就 大致上咁多啦。咁啊，今個禮拜係啦，今個禮拜冇乜新聞都 up 咗咁多嘢出嚟，夾硬 up 到老吹咁多嘢出嚟。希望下兩個禮拜會比較多啲嘢講下啦，冇咁鬼悶，大佬。好，咁下兩個禮拜再見，拜拜。